不相同，朝夕相对冲，在互相感动，在互相包容。 我们的天空吹不同的风，看你的笑容，谁能不动容，爱在蔓延中。 爱在蔓延中。